第71集，永远忠诚。冬天天亮的晚，许少卿把安里摇醒的时候，安里以为还是半夜。 不要，我不坐。 起来，起来，走了。 安里在昏暗中困顿地眨了眨眼睛，懵了一会儿，才抬头看着已经穿好衣服的许少卿。 嗯，你怎么这么早？ 要赶在高峰前回去，我今天上午有个会，不能迟到。哦， 安里只能打了个哈欠，神游般眯着眼睛穿衣服。安里收拾妥当，就去洗手间用冰水泼脸，而许少卿先下楼去退房。退完房，他又去隔壁休息区的超市给自己买了一杯咖啡，给安里买了一杯热豆浆。安里走出小旅馆以后，两个人就在冬日清晨的冷风中一起走向停车场。他把豆浆递给安里，感觉很冷的安里马上接过来抱在怀里。 谢谢，我肚子痛。 怎么痛？ 你弄得痛。 昨晚你不是挺舒服的？ 舒服个屁，比正常通行车辆的两倍都夸张，这么下去我真的会坏掉的。 我，你非大清早就恶心人是吗？ 许少卿本来就觉得这个咖啡难喝得要死，听他说完索性就扣上了。上了车，许少卿点火热车，而安里的视线粘在了车前面的200块钱上。许少卿看到了，就把那200块钱放进自己的口袋里，开心地观察着安里努力掩饰自己失望神情的样子。 一会儿到城里，你自己回家去换下衣服，就换你上次去我公司要和我 play 的那套衬衫，然后去公司找刘秘书。我和他说过了，他加你微信了没有？ 加了，前几天就加了。 安里抱着豆浆喝了一口，看着许少卿。在这种时候，他就会又意识到旁边这人不只是个会疯狂作乐的小疯狗，还是个公司的大老板，于是口气都不自觉地正式起来。 但是我不打算去你那里上班，我不会你那些，去了也只会添麻烦。你不用担心我夜班的事儿，就2个多月，我肯定能把咱们那个时间安排好。 不会就学，现在即使研究生毕业也未必都能找到对口工作，更何况你本科毕业这么多年呢，不得适应一下社会需求吗？你才这个岁数，总不能一直去端盘子直到60多岁吧？ 我当然不会一直端盘子的，只是还没有找到普通的日班。 你的情况，一般公司都不大可能再用你的。建筑口你就更别想了，那种行业审查都是最严格的，不可能要有经济犯罪前科的。 安里差点把豆浆喷出来，他瞪着许少卿。许少卿把车倒出来上了公路，车内安静了很久。安里身体后撤，变得离了许少卿很远，他靠着车门和玻璃。 你早知道了， 我一直都有你的资料，不然你以为分开以后我是怎么找到你的？ 你凭什么查我隐私？凭什么？但那个时候能骗我报复然后逃跑的许少卿，事后查人，这种事倒也是合情合理，也合人品。算了。 所以他没骂出口，而是又追问了一遍。 你早知道了吗？一直都知道吗？ 反正我就是知道。 安里转向车门那边，看着窗外，远处并不平整的地平线上，天空正在逐渐由深蓝变成清白。他把那些一直变换着但又基本没什么变化的无聊景致填进他空落落的脑子里。安里突然一下子非常的疲惫。怎么了？怎么连自我和解的话也不愿意想了？他真的悲观了。他这辈子注定是跟平等这两个字再没有什么关系的。许少卿没说话，是在等，等安里说我是无辜的。他那种笨蛋会重视清白，会原原本本的交代的。许少卿实在是想知道这个故事，要不也不会忍不住自曝偷偷看人家资料的事情。可是安里没给他讲。 真想不到你还能有那种脑子，经济犯在监狱里都是高人一等的吧？ 你自己试试看呢。 许少卿腾出一只手，扳着安里的后脑勺，把他的脑袋正过来，目视前方。 我说了，我开车的时候别用后脑勺对着我。 安里的脑袋正对着前面了，但依然低落地愣着神。 你干嘛呢？真就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就是因为知道这事，你才会总跟我说你这样的吗？我这样的是很差劲。 切，别脑补了。我那么说纯粹是因为你没什么姿色，年纪大，说话脑回路奇怪，总是把人弄得兴致全无，杨广生才不会和你好。就这个意思？才不是你说的这事儿。你说的这事儿我一点也不在乎。 不在乎？你知道我是怎么进去的，你也是开公司的，你怎么会不在乎这个？你还要我去你公司摸鱼？你不怕我偷你公司的钱？ 那你偷我一个看看呢？ 安里很无语，这家伙又学他说话了。 我跟你说的都是正经话，没跟你扯那些有的没的。你要害臊不愿意调档案，就继续在你们区人才中心放着，我会跟人力那边打招呼。你知道把你这种笨蛋招进我公司，我下多么大的决心吗？你就不知道抓住机会吗？你还跟我扯什么你这样的你那样的矫情话，真的是傻得无可救药。你现在还有重新选择的机会，再过几年就没有了，你知道吧？这人的精力不是无限的，你的上限就到那儿，你要承认。 太阳的光正早于他本身提前透露出来，十分柔和地从安里的身后照在许少卿的脸上，在细微的光线中，他年轻健康，十分美好，容貌的主人的智商与体能也配得上这个画面。这个人就是自然赋予人类的最好的模样，在安里眼中，这过于好了，好像永远都会这样保存下去，永远不会被落魄的沧桑与无力的衰败之类的字眼附上灰尘。 我们俩是一个物种吗？这人年纪比我小8岁，但却需要向一个中年男人解释人间的道理，他比我通透多了，他是知道我过去污点的，于是对我说了要适应社会。 这时候安里很清楚了，许少卿让自己去他公司上班，并不是为了让自己配合他的时间的，他是想给自己一个重新适应社会的机会的。安里鼻子有点酸了，他突然十分冲动，想大哭大叫，想大声和许少卿澄清自己。 许少卿，我是无辜的。 安里的嗓子哽了好半天才忍住了，转过去看着前面。 真的很谢谢你，那我会好好做的，谢谢。 净说虚的。 那你想要什么实际的？我没钱，身子也已经是你的了。 你可以向我表决心，发誓永远忠诚于我，你的老板和公司。 我一定会认真努力好好工作的，永远不在被开除之前，绝对忠诚于我的老板和公司。 不愧是职务犯罪，一转述的功夫就把我的契约内容给改了。 因为你在这种事上总是坑我，比如第二天就嫌我笨把我开除了，但又说我已经起誓说过永远忠诚之类的，有可能吧？ 还真有可能。 安里的神情像是一只被拿捏住的倒霉笨鸡，他闷声不吭了。在下小神鸡原著，猫耳 FM 出品，南烟落秋制作，都市纯爱多人有声剧，交易沦陷，欢迎收听。